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在1992年的时候呢，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开播了。这部古装神剧呢，讲述了白素贞和许仙之间的爱情故事。《白蛇传》呢，这个故事本身就非常的经典，它呢曾经被改编成为了多种艺术形式哈。那么除了最近几年呢，除了这个《新白娘子传奇》之外呢，可能大家广为熟知的应该就是岳云鹏改编的那段相声哈。那么赵雅芝、叶童和陈美琪等人精彩的在这电视剧当中的这样的演绎哈，让这部剧呢成为了经典当中的经典。那么这部剧呢也是影响了几代人的价值观呢、审美观，甚至是择偶观啊。那个时代的人们可以说是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也难怪呢前一段时间赵雅芝、叶童和陈美琪三位主演再度聚首。那他们的聚首呢也是被网友新给了一个定义，叫 SHE 组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SHE 然后变成拼音不就是蛇吗？蛇组合再现，所以说就引起了一波这个回忆杀哈。那么当然了，好的电视剧离不开好的配乐，《新白娘子传奇》多年以来重播不衰哈，是每一个这个夏天伴着这个冰镇西瓜和风扇，还有这个《新白娘子传奇》或者是《西游记》，这就是固定搭配哈。那么之所以它能够重播不衰呢，那么其中的原声带音乐也是功不可没。所以说今天我们的影视原声带环节呢，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记忆当中的《新白娘子传奇》。也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吧。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提到《新白娘子传奇》，可能很多人，几乎所有人都会率先想到的就是高胜美演唱的这一首主题曲《千年等一回》。那么这首歌呢，可以说是整部影视剧的招牌曲目。歌曲的内容呢，也是完全贴合电视剧的故事发展，仿佛哈听一遍歌，就等于又看了一遍白娘子和许仙的生死之恋。那随着这部剧的多次重播呢，那么歌曲也是成为了华语歌坛传唱度最高的主题曲之一。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再重新分享一次。那些爱奇说童年的回忆啊，92年还在上小学，那个时候呢，《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是我的最爱。可能牛也说，最新一期的《王牌对王牌》，赵雅芝、叶童、陈美琪同台再现新白的桥下相会的经典一幕，这是92年新白首播以来呢三大主演第一次大团聚。夕阳下的奔跑，小浣熊干脆面，什么呀，一天不断播的电视剧，三位女神一登场，童年的时光瞬间奔涌而出，湿润了眼眶。 有些故事一旦发生，真的是谁也替代不了。千年等一回，来自高胜美的演绎。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哈，跟我是有一样的错觉，就是当年呢，我总是把他和这个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的前奏老是混合在一起。大家呢可以找来听一听啊，《潇洒走一回》它的前奏也是嘿哈，就这样开始的哈。那么这首歌的作曲呢叫左宏元，《新白娘子传奇》当中所有的歌曲呢都是由他作曲的。年轻的朋友可能对这位朋友对这位大师可能不太了解哈。他呢真的可以说是算得上一位音乐奇才，从小呢就对戏曲特别的痴迷。甭管是哪个地方戏，他呢听一两遍基本上就能哼唱出来。哇，这个非常牛啊，听一两遍就能哼唱出来，而且是地方戏。在1970年呢，台湾推出了一部以歌唱为主的古装连续剧，叫《花月良宵》，剧中呢涉及到了昆曲、黄梅调、豫剧等等。那么这些曲调呢都是左宏元一个人创作的。光是写歌他还觉得不过瘾，在那部剧中呢他还唱了一首名叫《酒色财气》的歌。从那以后呢，左宏元就出名了。你想想，这么有才怎么可能不出名，从幕后来到台前。那么在为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创作配乐的时候呢，他也唱了几首歌，其中名气最大的就是片尾曲《渡情》。而且呢这一次啊，他玩得更大，不但唱了歌，而且还演了个角色。大家一起回忆一下哈，在第一集当中白素贞和许仙出狱时出现的那个船夫，哎，就是左宏元扮演的。一起来分享《渡情》。小鱼说，那时候的古装剧给人的感觉真的就是古代人的生活，歌曲也是百听不厌。爱幻想的小米说，小时候最纠结的事儿就是叶童到底是男的女的呀，看别的剧是女的，但是看白娘子呢又变成男的，一直觉得是个谜。我的感觉呢就是我看他后来演什么都觉得他是个男的。易先生说，前几天看电视，发现赵雅芝带着儿子一起去参加综艺节目，哇，皮肤好好，脸上也没啥皱纹，一点也不像60多岁的人。当年演小青的陈美琪也不见老，看她演的《美好生活》依然非常的优雅。让时间 光在眼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分享记忆当中的新白娘子传奇，他们的原声带专辑。刚才呢我们分享的是非常这个经典的一首来自左宏元和张慧卿共同演唱的《渡情》。新白娘子传奇这部剧的配乐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同一个曲调可能会配上各种版本的歌词，以唱段的形式呢出现在剧里，就是说这个演员呢说着说着就唱开了，对吧？记忆很深哈，这个形式呢在当年可以说是相当的新颖。那么就拿这首《渡情》来说呢，全剧是以这首歌为曲调的唱段一共有五首，有没有觉得好像他们在偷懒的感觉哈？当然了，《渡情》的曲调呢还不是这部剧中最有名的，最有名的应该是《前世今生》的这个调子。剧中白娘子的唱段呢大多数都是用前世今生的曲调，其中呢最经典的就是青城山下白素贞，对吧？青城山下白素贞，洞中千年修此身啊，勤修苦练来得道，脱胎换骨变成人啊，还有好多。那么这就是剧中的第一个独唱唱段，短短八句词把白素贞的身世道行心愿和下凡尘报恩的这样的原因全部都细细交代出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由庄慧如和张慧卿等人共同演唱的这一首《前世今生》。阿信皮下说，原来美好生活里的那个人是演小青的陈美琪啊，难怪看着那么眼熟。大白哥说，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里面的剧情是弘扬真善美，普世价值，人物契合，配乐经典，一整套都是完美的契合，这样才能够流传百世，后人真的无法超越，真是很难再有这样的机缘了呀。 从梦来歌天 前世今生，这是由庄慧如和张慧行等人共同演绎的一首来自经典的剧集《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插曲。芒果说，小时候啊，每学期都有达标考试，我妈就答应我说，某一次考到某个名次，就给我买一盘磁带做奖励。我记得我当时最好的朋友只跟我差半分，他死活不肯信比我的分还低，然后拖着他妈去老师那儿查分。我呢就特忐忑，因为一旦他查分真的高过我，我这盘磁带就木有了。好在呢后来他还是没查出来。回家后呢，我就屁颠屁颠提醒我妈买了这一盘《新白娘子传奇》的磁带，不过后来搬家的时候就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暖男也在微信上说，哇，真的是太经典了，无法超越的经典。刚才呢我们分享了《新白娘子传奇》当中最有名的曲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说是在这部剧中出现最少的曲调，歌的名字呢叫《纠缠》。如果说除去这首歌本身在剧中出现过一次，那么全剧呢只有两首唱段引用了这首歌的曲调，分别是《桥未断情未断》和《漫漫长夜不知晓》。不过呢，《纠缠》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出现的次数其实呢也不少，尤其是这个二胡版本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刻。那么当初呢，在制作这个二胡版本的配乐时呢，剧组请到了二胡演奏家温金龙进行演奏。哎，这个人呢，可真的算得上是这个台湾地区的二胡之王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来自裘海正演绎的这一首《纠缠》。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那么稍后呢是一小段的广告，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影视原声带板块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记忆中的新白娘子传奇，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 写下的约，你爱借今生纠缠的结，眼前一片含着泪的天，微凉的伤悲，隔着一生看你的样子，隔着一生给我和你，我

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儿呢，我们来跟大家回忆的是《新白娘子传奇》这张经典的影视原声带。啊，欢迎大家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刚才呢，在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来跟大家说了一支可以说在整部剧中用的最少的一个曲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聊最多。在《新白娘子传奇》这原声带之中哈，有这么两首歌，分别是《雨伞是玫红》和《西湖雨又风》。这俩歌呢是同一个调，也是剧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唱段。那么这个曲调本身呢，又是根据片尾曲《渡情》变化而来。但是呢，由于唱词和演唱者的情绪啊不一样，给人带来的感受呢也是完全不一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别分享一下，先来听这一首由高胜美演唱的《西湖雨又风》。对，没错。听众最爱牛腩盖饭加烧饼，哎呦，听你名我都饿了哈。他说这么多年了也没弄明白，为什么许仙要找叶童来演，是男演员没人了吗？嗯，还真不是。这个原因呢是在就是这部剧哈，《新白娘子传奇》开播的前一年，叶童呢演了另外一个剧叫《碧海晴天》。在里面呢，他有一个男装造型，而且呢反响还不错，所以说呢制作方呢就决定啊，一定要用他来进行反串演出。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历史啊还真是很有意思的。时隔这么多年，你看反串演员又火了一把，对不对？李玉刚老师吗？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庄慧茹演唱的另外一首歌《雨伞是玫红》。 断桥中，情意。 葛兰妞说，26年前他们因戏结缘，各自写下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后再次回到原点，哪有一成不变的容颜，哪有不会逝去的青春呢？他们用自己的黄金时代编织了一段如此美妙的故事，让时隔多年后的我们依然有热泪盈眶的冲动，这份回忆已经足够。当主题曲《千年等一回》响起，就像时光机一样把我带到了过去。尹水龙也说，分享一下啊，剧中的施法动作都是几位主演自己临场发挥，但是呢小时候确认真的模仿过这些动作啊，施法就是那个啊，怎么说呢，就是白娘子啊跟小青说啊，嗨，法海接招啊，就那个特效，就那个感觉哈，啊，居然是他们自己想的，也是够厉害哈。那么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呢，出现了第一个唱段叫救苦救难观世音，那么这歌选用的曲调来自歌曲《情仇爱恨》。有意思是这个曲调出现的时候呢，剧组往往都在进行别离的场面，比如说长亭送别泪如注，它表现的就是许仙呢因为库银失窃案被发配到苏州和姐姐姐夫别离的场面。三杯酒迷了本性是娘子呢在现出原形后看到官人被自己吓死的悔痛之情，一宿青丝寄儿身表现的则是许仙和世林骨肉分离的难舍，以及对老天拆散他们夫妻不公的控诉之情，可谓是悲至极限哈。但是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因为唱词的变化等等因素呢，很多曲调表达的感情呢那也是一样的哈，所以说刚才我们分享到的两首这个调呢都是一样的，所以说这就是很多这样的曲子能够传唱这么多年的一个理由。那么比如说官人不愧是良人这一段，同样也是情仇爱恨的曲调，表现的却是夫妻二人相互欣赏相互夸赞，给人的感觉十分的温馨。 有谁清楚 翟炳丁不是我说，哎呀，来了来了，困了一上午，打开收音机一下精神满满，真的是回忆杀呀。 这部剧可以说是70、80、90后的共同回忆了。一部歌的旋律就能让我们勾起往事，当时真的是被这千年等一回的人间痴恋感动得哭得稀里哗啦。甭管是歌词还是曲调，都给人无限的感慨，既是对白娘子爱情的歌颂，也是对人间的感情的赞许，让听者是心往神怡哈。这是由张真、左宏元和庄慧茹等人共同演唱的《情仇爱恨》哈。那么其实呢，在这部剧当中还真的是有一首只用来表达悲伤感情的歌曲，叫做《想飞的水》啊，对，就是喝的水啊，他想飞。无论呢是原版歌曲还是剧中进行改编的唱段，没有一个是无一例外，应该这么说哈，无一例外表现出来的都是悲伤之情。比如说一见雷锋暗伤情，这就是许世林和胡媚娘对唱的一个唱段，也是他们第一次关于上一代人恩怨的一个交谈。所以说呢，不难想象在谈到这个娘子啊官人这样的人鬼情未了的时候呢，那个媚娘那种痛彻心扉的感受。一起来分享百合二重唱带来的《想飞的水》。小星星说，想当初白素贞是一条带鱼一样的白蛇，呵，这比喻啊。他说他喝了雄黄酒，许仙拉开床单，带鱼般萌萌大白蛇一跃而起，我当时兴奋紧张激动，谁知道许仙吓昏了，嗨，一笑而过。说千年等一回算是我闺女的启蒙歌曲了，婴儿时期呢天天把它当作催眠曲，非常灵验。后来呢他学会唱的第一首歌也是这个，现在他已经上了大学，学的也是唱歌，一晃就过去了20多年了。 倔强的青铜器说，那时候还小，我整天就想着以后要找一个白素贞这样的人当老婆，想的有点多哈，虽然说我也这么想过。呵呵， 天地不得已，急急地江水飞上去，飞到白云里，激情地江水飞上去，激情地江水飞上去，不排起天地不回去，不排起天地不回去，无尽的尘缘在梦里，想 在《新白娘子传奇》这张原声带当中的有一首歌很有特点，也很有意思，叫做《情与法》。那么这首歌呢，在编曲上融入了很多的中国元素，从选用的乐器到所运用的节奏，都带着浓浓的中国气息。那么根据这首歌演变的唱段呢，也很有趣。其中有一段烟花二月去踏青，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运用了情与法的唱段，表现的是许仙啊上山采药时独自在野外逛游，很悠闲自得的场景。那么在《新白娘子传奇》的所有曲调之中呢，估计啊很难再找出另外一个可以表现出悠闲自得的这样的曲调了。一起来分享庄慧如和张慧卿共同演唱的《情与法》。情与法来自庄慧如和张慧卿等人的共同演绎。甲乙丙丁不是我，他说小时候看这个电视剧真的被开头的画面吓到过，平生最怕蛇了，后来呢又被幻化为人的白素贞的美貌迷惑了，被她一袭白衣惊艳了，感觉更像是一个天仙。那时候呢很多同学都用家里的蚊帐角色扮演过，期待也能遇到一个俊俏书生许仙，可惜后来居然发现是个女的，就伤心了半天。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是笑得不行哈，青春真的是傻傻的可爱。 何明也说了，这部剧的音乐风格真的是挺统一的，江南的韵味，古典的优雅和清新，编曲的人呢真的是用心了哈，让人百听不厌。空白格说，小时候懵懵懂懂，歌词呢也是记得模模糊糊，后来呢还对别人说过，百年修得同船渡，千里修得共枕眠。今儿一听才发现一直都说错了，是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好糗啊。聪明的宝宝说，记得我买的第一盘磁带就是这个，那时候电视剧呢还没在电视台播，但是呢磁带就已经有了。然后呢我还很好奇，为什么封面上是俩女的，听了专辑觉得特别的好听，特别的新鲜，后来看了剧才觉得哇、哦、好棒，有的时候呢看着看着就跟着一起唱起来了哈。如果说用一个歌名来概括《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种种情感，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天也不懂情》。那么这首歌呢，表达出的就是很含蓄的悲伤、忧愁、无奈这样的情绪。那么根据这首歌曲改编而来的唱段呢，在剧中也是出现过两次，一次呢是白娘子和许仙进行关于仕途前程的谈话，让人觉得呢美若天仙的白娘子啊更加美丽。还有一个唱段呢，是白娘子对许仙诉说自己的真实身世，详尽而动情啊。接下来我们依然来分享来自钟慧如和张慧卿共同演唱的《天也不懂情》。 生人多情， 几番愁伤，愁肠有几分， 不让我自怜水中物。 甜蜜往事浮现在心底啊，多少回忆追痛我的心， 牵我都为你，怪我爱的浓时却不懂情。 好梦一醒， 心事如梦， 留不住转眼成烟雨。 若爱在微信上跟我们说，一提起新白娘子传奇，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千年等一回，但是呢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一部剧会有这么多插曲，又有多少人能够记得，如今这些歌呢再次响起，回忆涌上心头，儿时的一幕幕仿佛映入眼帘，珍惜彼此，珍惜现在。好吧，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那么稍后呢，为各位带来的是小说联播，最近呢依然是由我为大家演播的《忽必烈大帝》，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么在晚上10点钟，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国产影片《本命年》，由姜文主演。那么这部影片呢拍摄于1989年，称得上是中国写实影片的一个高峰了，喜欢的朋友可以在晚上10点钟继续来锁定收听。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不见不散喽。 不让我自怜水中物。